爱你是我的，爱的那么深刻，留下来的不够我写情歌。

留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忘不了春雨季，忘不了花已老，忘不了离别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。